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站住脚步，单手抹去了眼角的泪花，转过身来却差点绊到地上铺设的线路。在导演喊咔后，甘玉与原本善便同时拔足朝他赶来。见他要倒，甘玉反应更快，先原本善一步将人接在了怀里。池小池小声道： 腿软。 因为紧张过度。说罢他又补充道： 想吐。 因为刚才抱了一下。这反应在旁人眼里看来就很人间真实了。看来不是心理素质太硬，是能扛啊。池小池晚上没吃什么，吐也吐不出什么来，就是胃酸实在烧嗓子。甘棠递了冰矿泉水给他，甘玉则站在他后面温柔地给他捏肩膀，倒真是一个标准当红明星待遇啊。甘玉问他， 还难不难受了？ 池小池闭着眼睛， 还好。 吐啊吐啊就习惯了。只是这一幕落在原本善眼里就很烧心了。他慢了一步，眼睁睁看着池小池落在甘玉怀里任他照顾，心里一股烦躁感直往上顶。他已经借着女鬼之手杀了关巧巧，却做得不很漂亮，尚不知道会不会招来报复。目前唯一的护身符也就是宋纯阳了。偏偏这护身符却一改粘人之态，和这个姓甘的你侬我侬的很，怎么能叫原本善放得下心来呢？向来都是宋纯阳巴巴地追着他跑，原本善早已将此视作理所当然。如今宋纯阳一疏远，他哪里不慌呀？在饮料里挑了一瓶宋纯阳最爱喝的果汁，刚想过去，就见关巧巧从一旁走来，袅袅婷婷地在他的目标人物身边坐定。原本善一看到这张脸，就想到自己锁上房门前关巧巧那双怨毒的眼，哪里还敢过去啊。关巧巧也没有看原本善一眼，他显然对池小池有着更为浓厚的兴趣。他主动搭讪： 感觉怎么样？还能演吗？ 池小池坦然地睁开眼睛，跟他有惊无险地对过一场戏。池小池心里已经有了数，这个摄影团队显然是关巧巧拉起来的，完全按照他的心意行事，而他的剧本和他们手里的剧本恐怕不尽相同。一个是不错的文艺片本子，一个是不可回收的一次性垃圾。池小池倒也直接张口就问： 巧巧，你的剧本能不能借我看看？ 关巧巧指一指自己的心： 我记在这儿了。 吼吼， 池小池也没有多失望，片场闲聊的事儿他常干，尤其是跟编剧孙老有来有往的谈论一个人物，能聊到深夜。刚跟他合作时，孙老常对外感慨道：朱莉这孩子天生就该搞艺术。合作久了，孙老就换了一套说辞：朱莉这孩子搞搞艺术就挺好，别搞别的，一搞一个幺蛾子。男人呢，都是善变的动物。池小池开始跟关巧巧聊剧本，虽然跟鬼聊天感觉很微妙，但是他一没有踩死亡 flag， 二有表情包护体，总体来说不虚。看着与关巧巧谈笑风生的池小池，许多任务者一股感慨油然而生啊。 瞎子真好，真是泰山崩于前而眼不见心不烦呢。 操你妈， 这小瞎子连女鬼都不放过。 但小辫男与马尾女交头接耳两句后，只盯着关巧巧的侧颈若有所思。那里贴了一块创口贴，边缘仍有些渗血。半夜两点散场，任务者们在一空房间内开会，气氛压抑。明天早上还有戏要拍，于是池小池直入主题道： 他的剧本和我们不一样。 长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但池小池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关巧巧手里的剧本根本就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限制级镜头和劈得如同蜈蚣似的腿。七年前与七年后的故事线脉络清晰，讲了一个校园暴力相关的故事。小辫男的男主风流且渣，当年因为关巧巧的美貌对他有好感，又因为瞧不起小跟班宋纯阳欺凌关巧巧。一面是为了好玩，一面是逼着他看清自己的小男友是个什么货色。在关巧巧死后，他因为年龄不够判刑蹲了一年少管所，随即被家人送出国去，十年后才回来。他依然风流，依然浪荡，却从不否认自己当初做了坏事。马尾女饰演的女主多年前确实是大姐大，也确实纠正欺凌过关巧巧，但是多年过后已经成为平庸妇人，苦于自闭症儿子被同班同学霸凌，对多年前的关巧巧抱有愧疚。至于配角们也都不是随波逐流的工具人。关巧巧与宋纯阳自不用说，都是渴望被拯救的人，却都不肯伸出自己的手，只孤寂地缩在角落里等谁来发现他们，谁来拯救他们。高壮女要饰演的角色身为女主的闺蜜，因为第一个发现女主的尸体抑郁多年，现在仍需要靠吃药维持身心健康。十年后的她是一个蛮优秀的插画家，专画一些社会性的漫画。雀斑男设定是一个极恋旧的人，一直暗恋女主，多年来仍念念不忘，但他爱的是当初那个刁蛮任性的自私至极的少女，而不是这个略显臃肿满口不离儿子的家庭主妇。他是七年后的故事线的主要引导者，一直带着大家回忆过去，却让大家纷纷陷入心魔。就连原本善所扮演的那位正义杠精的分裂性也有了解释，他高中时实际上是和宋纯阳一样，都是男女主的跟班。当年关巧巧死时，他就在旁边，他本可以阻止，但他害怕男主打击报复，选择闭嘴。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但是十多年来他都沉浸在极深的心理阴影中，渐渐为自己找到了借口。一切都是男主的错，都是女主的错，自己不过是不小心路过，不小心撞见而已，为什么要遭遇这些折磨呢？于是他从十多年前那个温和懦弱的人变得偏激暴躁，爱推卸责任。这部偏文艺的恐怖片画风冷艳凄迷，诡谲哀婉，许多在原剧本中不合理的内容都得到了相应的解释。没有太纯粹的恶，也没有太纯粹的善，没什么矫情的青春疼痛，也没有什么俗套的中年危机，一切事情都很世俗，既贴合情理又无可奈何。池小池很喜欢这个剧本，也正因为此他才能跟关巧巧谈上一个多小时，而不是仅仅为了套得情报。孙老曾评价过池小池，说他天生对艺术敏感，本来该是个戏疯子，但他脑中又有一股奇异的理智平衡，颇晓得分寸进退，因此阴阳和谐成了一个难得的妙人。但孙老又补了一句， 要是做人也能协调点就好了。 当时池小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正在吃葡萄，一边给孙老剥，一边没大没小的笑嘻嘻。 您就多余说那后半句。 他从小就有过剩的文艺气息，一个纸片人的死都能让他难过好半天，哄都哄不好，嘴又花又甜，说白了跟宋纯阳似的，小猫崽似的腻人。自从楼哥那件事后， 再也没有人哄他了，于是他自然而然学会了很多。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变得世故，如何讨好别人，他太知道该怎么做人了。只是他在出头后并不想做这种人，又累又没趣，索性自由自在地活成了个黑粉无数的池小池。如今他还在扮演别人的角色，自然要尽心尽力。